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想太多的被淘汰，挡路的走开，我的速度太快，早就停不下来，没人故意对你 一首歌，开启今天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外面在下雨、 啊、 哈， 没错。 所以听着这歌一定要注意车速。 没错，今天我是觉得这个雨它下的特别的急，并不是特别的大的雨点儿。它在这儿呢，它总会给你一种心情很焦虑的感觉，因为它的节奏一直在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感觉我要迟到了，我要迟到了。 是的，而且在路上今天的路况并不是很美妙，因为在路上也是有一些剐蹭啊，包括追尾这样的车祸。然后各位自己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对，不要有路怒哈。 没错，还没有出门的，现在可能在家或者在室内收听我们节目的，看看雨很幸福，但是想到自己接下来可能 能要有的一些出行计划还需要重新规划一下， 有点糟心， 时间要提前，然后要看看什么导航之类的哈。 是，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我们要通过一些很有穿越感的音乐跟各位来探讨一个话题，我们打开一个幻想的匣子。 昨天好像已经剧透了哈，就 是 如果你可以穿越的话，如果嘛，可以设想一下你想往哪儿穿。 对， 不是穿针引线的穿，是穿越的穿啊。 没错，打就各种想都可以，往前往后 哦，还可以 back to the future， 平行时空全都可以，就看各位脑洞到底有多大哈。然后有什么样的幻想，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到听天 FM 聊天室来，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哇， 我把时间往前拧一点， 好， 然后来这样的一首歌曲，真正在我们线性的生活当中有一点对于时间更加敏感的节点，就是我们在集体跨越世纪的时候， 2000年。 没错，从1990几，就是四位的表示年份的数字，我们从一跨到二的那一刻，有很多很多人不同的幻想。听到的是这样的一首歌曲，音乐上就给你带来一种很魔幻，甚至有一种小外星人降临地球的感觉， 有一点。 这首歌就是在1999年为了跨年跨世纪准备的，来自于郭富城，新的喝彩。 可否拍掌，开心拍掌，请跟我一起刷新未来。可否拍掌，开心拍掌，一起去改写每段信心。人彼此拉近，可否拍掌，开心拍掌，请跟我一起刷新未来。可否拍掌，开心拍掌，一起去改写每段信心。人彼此拉近，漫天都缤纷，漫天都缤纷，漫天都缤纷。可否拍掌，开心拍掌，请跟我一起刷新未来。可否拍掌，开心拍掌，一起去改写每段信心。可否拍掌，开心拍掌，请跟我一起刷新未来。可否拍掌，开心拍掌，一起去改写每段信心。人彼此拉近，满天都纷纷，满天都纷纷。 拍掌不要来侮辱我的美，但要是你喜欢我就快点大声说出来。 你应该去给他配唱， 我很想，他要吗？好奇怪哦，就是郭富城的声音一出来就会让我觉得说很穿越，而且其实很奇怪的点是在于他的声音没有那么的好听，或者说他那么会唱歌，但是我就是记住了他的声音。 对，而且这一首歌在当时来说还挺不一样的，因为跨到21世纪的时候，那会儿好像大家对于科技的发展抱有一个强烈的幻想， 是， 所以当年在这个所有的音乐流行起来一波，就是非常奇怪这种电子的制作的特色，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奇奇 奇怪怪华丽的音效。 那我突然想，你先说。 来，就又有一点舞曲的感觉。 那我突然就想到另外一个，我觉得舞曲或者电音的引领者， 对， 在很早很早以前，其实他就玩这个。 是，而且就基本上都卡的那一个年代。 你知道我在说的是谁是吧？ 啊，你说的是谁？ 黎明。 没错。哎，那没错哈。来，我们继续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为了2000年来准备的，叫做《Happy 2000》。 这首歌就把很多的人的这个话匣子打开了哈，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很多朋友，哎，我就发现很多男生，怪不到现在的穿越题材或者说古装剧还是很有市场的，因为很多男生也很向往回归那样的一个朝代和时代。 男生向往回去，应该是看了很多电视剧， 比如， 哎，曾经有好多都是这个，我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当然就是项少龙，那部电视剧《 拼命最高》， 拼命最高，对。然后当时古天乐穿越回去了以后，你知道，通过自己对于整个历史走向的一个认知，提前的知晓，再加上本身身手不凡，是什么重要，什么人物保护组的击破的， 对， 哎，再回去以后，你就发现说游刃有余啊。 再加上他很幽默啊，性格很好，长得又帅气，然后异性缘也非常的好， 对，又姓项是吧，哎？最后结尾的时候，自己的孩子，所以哎，就有一种超强的掌控感跟安全感，我是觉得， 对，当然也有些人就是想要放肆的活一把，比如 Hello August 就说我也想要回去啊，过跟赘婿那样的穿越生活。 哎，最近确实这种设定的剧还是挺多的， 是 有一些是这个人不知道怎么着就穿越回去了， 嗯， 比如说什么哲人王后啊，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编剧自己编着编着把自己编回来。 你说的是我给你推荐那个剧， 对对对对对， 是吧？传闻中的陈芊芊，要给大家大力的推荐。如果还没有看过，我前两天正好看了，就是一个编剧嘛，他编着编着突然在某一天睡觉的时候把自己 卡剧本里了，然后就跟着自己的这个剧本走向就开始演戏。 对， 很过瘾。 睡的也是时间挺长的啊，其实到最后发现就是个梦有可能。来，我们继续回到这样的一些电视剧，那可能也是符合各位的一些幻想，带来当中的一些主题曲。喜欢赘婿的，那可能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给你直接带来赘婿的主题曲，但是演员上还是有重叠的 哦， 就是《庆余年》了。 是， 对，然后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来自于肖战，就叫做《余年》。 时光在岁月长河里不停地轮回，记忆在前世今生里不停地交汇，漫漫星河醉，转眼间春去秋来，燕儿已南飞，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生相随，在梦里转了千百回。可落花无言，流离中年复一年，细数着余年，纵然实在不相见，断了前缘，无悔无怨，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今宵月明无眠，留一半温柔的心看过这余年，纵然是划过千山你如风烟，你始终与我并肩。潮落又潮起，湮灭了余晖，是不是思念在堆积，溢满了酒杯。漫漫星河醉，转眼间春去秋来，燕儿已南飞，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生相随，在梦里转了千百回。可落花无言，流离中年复一年，细数着余年，纵然实在不相见，断了前缘，无悔无怨，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半温柔的心看过这余年，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你始终与我并肩。看落花无言，流离中年复一年，细数着余年，纵然实在不想剪断了前缘，无悔无怨，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今宵月已无眠，留一半温柔的心看顾着余年，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你始终与我 说。《庆余年》居然是肖战唱的，这首歌叫《余年》哈，对，是他唱的，因为毕竟在里面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角色哈， 是， 虽然在后半段才开始慢慢的出现浮出水面，然后因为在《庆余年》里面也会有一些就这种穿越的设计， 嗯， 对，然后在里面甚至出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狙击枪，妈妈给留下来一个宝箱，打开好里面一把巴雷特，就有些时候穿越对于我们来说那种幻想，可能自己要追寻的是，这个对于 不太了解的一个时空或者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 嗯、 有一些真的就是想用现在的科技回到过去去掌控，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改一番大事业是吧， 实在是太过分了哈、嗯。 但还有些不过分的、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我看到大局1005的留言、啊、他就说就想穿回小学把初恋重新的认真的谈一谈。 等会儿啊， 小学是有点早哈、啊。 对，穿回去把初恋认真谈一下这事儿， 我觉得穿回大学差不多、嗯、 对，穿回小学您够早的呀， 太早了，对， 当时没好好谈是什么理由啊当时谈的什么心，哎，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是是是啊，大局1005哈， 惊了啊， 嗯， 那我就回幼儿园吧好不好，接下来的一首歌，对，这首歌送给大局，对，穿越时空的爱恋，然后让你好好谈一回回到小学那样一个超时空的爱恋、啊、来自于潘美辰。 那份感动 是两颗尘埃，曾经多么深刻的相爱，不小心失散在人海，多艰难才回来。宿命无求的捉弄，寻遍万千种，却突然发现感情陷落进在你指缝，穿越了时空，穿越隔世残留的疼痛，点头敲痛钻石中，带我回答。 结合着这样的调调，我们不知道大局有着怎么样的一些想 考虑完了没有、 啊、想法跟幻想、啊、我是觉得就如果能从小学这一场爱恋重新谈，并且你是把它冲着把要谈圆满这事儿去的我们不说悖论啊， 太圆满了， 对，从小学然后一路走过来、嗯、对，然后一直都是自己的爱人，这绝对是惊天动地的一场爱情， 太过于浪漫了。 对 对，刚才这首歌就是特地为你精心挑选的，这首歌很古色古香的一个编曲，但是很符合这个意境，因为要穿越的那个题材嘛， 没错， 对，所以希望能够回到过去去弥补当时的一些小遗憾，没有处理好的一些小的事件哈、嗯，希望能够把它在你的想象当中把它去圆满了， 还是要敢想的、嗯、没有什么不可能嘛。 是 来自于平安。 梦想的力量经过多少锤炼，而最好的自己遇见，每一双眼睛在渴望中明亮，每次笑脸在勇气中绽放，挥汗的瞬间都有快乐作伴，这是幸福生活的光。越过山峰摘星辰，衡量的唯一，动起来，世界就是你的舞台，你会发现原来生活如此精彩，这就是美好时代。 奔腾的誓言，享受坚持的信仰，一路突破着极限，欢呼的时刻动人心弦。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

胡歌的一首《忘记时间》， 这首歌真的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哈，包括小八哥啊、李杰啊，都在说：“哎呦，《仙剑奇侠》，刘诗诗和胡歌。嗯” 对，小八哥刚才也想穿越回去，大家都说你穿越回去以后，还是要继续拉活吗？ 没错， 继续干现在的职业吗？ 好像没太跑偏，他居然说想穿回古代，然后做名拉船的纤夫，看着自己的肩膀，哎，够不够硬哈？想起小学的课文，特别特别苦的日子，现在生活太浮躁了。 你回去的是那个妹妹一坐船头的那会儿流行的时代， 给他找找那首歌。 就抱歉，还真没有。好，这个我觉得回到过去以后，大家可能都会对自己的身份上会产生一个新的改变， 是 全新的一些设想。 嗯， 对，然后能想到干这么辛苦苦的活的，我是第一个看到的， 你也是头一个 啊。 对，剩下的大家可能都很魔幻一些，也许都是小说当中，你哪怕说这个成为侠女，对不对？ 对， 生于 夏 花就说，嗯，回到历史中一定是个武功盖世的侠女，仗剑走天涯，帮助更多的人。 嗯， 然后穿到未来，再往前想的话，那我一定是 银河系 的 守 护 者。 哎，这些其实都是有一种更大的责任感在肩上哈。 对，平时可能是一个非常善良以及非常乐于助人的姑娘。 对，嗯，但是说实话，想要回到过去，然后同时还能仗剑走天涯，这事儿真不是什么容易的。 你先去练练， 真的得练个 跆拳道啊， 十年二十年。 剑道， 哇！哎，真的，你想一想那会儿，想对吧？ 对。 其实现在你要搁在现在的话，抱着当年这种目标的话， 你先穿回去二十年，先练练武功底子，再往回穿一穿。 然后再练，练十年发现不行，咱再往回穿十年， 实践中 练十年，最后你不如就穿回来咱奥运会冠军好不好？ 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得了报应，用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有一千年修炼，比上破我的真气是耳边，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念，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家的命，我有一千年修炼，比上破我的真气是耳边，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念，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得意，无论何方要么出现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一千年修炼，比上破我的真气是耳边，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念，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家的命，我有一千年修炼，比上破我的真气是耳边，怎么烦人我一问我要念，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得意，每一集都看过，每一部都很不错，特别是周星驰和某某卫视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个幽默，但是唐僧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再有一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八度空间的歌，whichever page you were on, this is a whole new chapter. See, I once was a king, and now I serve my master. My master is the master of self. He taught me how to master myself. My master is a servant of people. seeks to give strength to the feeble. It's gonna be a long, long journey, but I protect him from evil. Someday we'll find the wisdom, one day we'll carry the light. When we return to the kingdom, that we can end the fight.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after laying eyes on the scroll.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Yeah. Yeah. Journey. 来自于方大同的一首《悟空》， 嗯， 对，然后可能自己小时候对于一些就这种武功盖世，有一种有一点点的侠义精神。最开始接触都是放假的时候看《 齐天大圣》， 对，《齐天大圣》那会儿真的是打抱不平啊，当然也是天生神力，对不对？ 嗯、 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种小小的代入感跟幻想的空间。 嗯， 再之后呢，就遇到了那个叫《大话西游》，你发现说，哎。他就算是能穿越回去，很多时候他也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然， 而当时也是第一次还看录像带呢，我印象特别深刻，租的，在我上小学可能几年级的时候， 嗯， 那种黑盒录像带， 对对对， 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然后在里面就是说，哦，真的可以穿越，天天在家拿着我们家的折扇，因为长得特别像那个 月光宝 盒嘛，然后在那儿喊波罗波罗。 你想往哪儿穿呀？你 我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痛苦为何物的时候。 对，就是想，嗯、对，就是想 玩， 就觉得很酷嘛。对，然后就从小就抱有过这样的一个幻想啊， 嗯、 还是挺酷的。 对，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这部戏后来被翻拍第二集、第三集，在电影的版本当中，有舒淇就曾经演绎过一首当年在《大话西游》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一生所爱》， 非常的难过。想到的就是大圣就算穿越回去，可能自己也拯救不了的那一份爱情啊。这是《西游降魔篇》。 嗯， 对，然后当中因为有舒淇的主演，所以她也是把这首歌再次演唱，勾起各位的一些情感的回忆哈。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下色彩变苍白，从前直到现在，爱还在，远去的你漂泊白云外，痛世上命运不能更改，分开不能再相爱，难道这是上天相爱。 角，带着笑，待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亲热永年少，永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月色不染眉梢，愿你的愿你的锋芒不灭闪耀，愿你的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相信比纷扰，比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岁暮不摧风貌，愿你的愿你的盛开不为双凋，愿你的 祈祷，我祈祷，我祈祷，很多人都在祈祷。如果有机会可以穿越回过去哈，包括有听友就说想起了你好李焕英，这种那样的穿越的感觉应该很棒。 对，大家好像都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很好奇爸爸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对，然后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跟现在一样，包括跟他们做朋友，就是当他们不知道你是子女的 哇， 然后真的跟你平等相待做朋友的时候， 把最真实一面向你袒露出来， 对，会是什么样的，这也是一种其实挺美好的幻想哈。 是， 这个曾经有几部电影包括电视剧其实都曾经在我们脑海当中植下过这种小种子。然后我记得有一部就叫做巴不得爸爸，TVB 的剧，然后当中吴卓羲演的这个孩子穿越回去，然后他的爸爸是陈景红， 也并不知道他是谁。 对，然后在成年的时候其实他跟爸爸关系并不是很好，回到过去俩人成为朋友以后真的就是铁哥们儿一样，慢慢的开始理解爸爸的一些过往，然后并且这个甚至还努力的撮合爸爸跟妈妈在一起 没有撮合爸爸和别的阿姨， 不然他就消失了 哦，那倒是、 哎、还认真的研究了一下这个悖论啊。好，然后这当时特别的有趣，然后其实也侧面的再去启发别人，就算现在你可能跟家里人的关系都不好，但是你要相信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人生跟成长轨迹， 有很多的前因后果 都不容易，对，然后我们可能只是太片面的只看到了爸爸妈妈或者家里人身上的某一部分，然后就忽略了他们给予你的那么多的爱哈。然后还有一个电影版各位也可以看，如果你有时间看电视剧巴不得爸爸，如果是电影版的话，当时是梁朝伟跟这个梁家辉演的，同样的剧情都特别有趣，然后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每一次电视剧要开场的时候， 喂，老下三岁喊喂， 要喊上这么一句， 是胡杏儿的声音吗？ 我好像不是，对，然后真正唱起来以后是吴卓羲跟胡杏儿，不知道有谁看过这个电视剧哈。 闹我，佢系咁狂闹我，我系都唔认错。 趁咗我查实我呀，也未至于小气。 请饮可乐咪客气，冇计啦，为你笑计你。 日日夜夜就咁样相处，凡事记住咪动气，别理是与非。 你话唔受你，我哋唔动气，快乐和睦去共处是你。每日陪住我，每日陪住你，我啊逢系入饭会遇你，故事何样美，我哋唔动气，要重情义我哋嘅道理。咪话唔就你，咪话唔就你，我啊查实每日挂住你啊。 一杯香滑热茶，然后抱住你就最好啦。 我落乱心挂挂，哎呀呀，认我系肉麻。 好啦好啦，就讲出口啦，其实我认我认啦，系挂住你啦。 你话唔就你，我哋唔动气，快乐和睦去共处是你。 每日陪住我，每日陪住你，我啊逢系一饭会遇你。故事何样美，我哋唔动气，要重情义我哋嘅道理。咪话唔就你，咪话唔就你，我啊查实每日挂。 乐乐心田说看过这样的一个剧， 嗯， 回去以后可以再重温一下哈。 是，而且还有电影版的，是不是？ 对， 对，还看到宋彦君在很早之前就说了哈，对穿越的幻想就是想要穿越去古代汉唐盛世，看一看当时的一个市井生活。 真的还是挺好奇的。 嗯，我小时候还挺想穿越回大唐的，因为那时候有点胖，但据说呢唐代是以胖为美。 哎， 我说哎，那我就可以放开吃喝了，是不是？ 对，嗯，然后我也想回去看一看到底胖能有多美。 哦， 就是大家到底是一种怎么样打扮的方式？虽然我们是电视上都见过，尤其是当一些电影它努力的去还原当时的一些化妆特点的时候， 是， 对，但始终处在那个环境下，还真的是挺好奇的。 对对。 但是呢，永远穿越回去，尤其是到了那样的一个时间久远的年代，可能都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嗯， 好比说，就有人看得很清楚， 哦， 肥肥一肥一肥肥，说你看清朝之前没有啤酒。明朝之前辣椒还没有进口， 哎呀， 对，然后这个元朝那会儿更就没有纸啊，对吧？ 啊，对， 哎，这综上各种种考虑，我其实不太想穿越， 就想在 这其实不太想穿越回去。 对 啊， 但这边会飞的柿子就说了哈，这些他都不在乎，他就想回到以前仗剑江湖，大碗喝酒大口吃，我觉得很痛快，一言不合就开打。 没错， 他说怀念那个靠拳头说话的时代。 哎，上山打老虎去吗？是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哦，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女孩可能会很熟悉，但其实这部剧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很合适，豆瓣的评分包括爱奇艺和腾讯的评分都非常的高哈，是丁禹兮和赵露思一起主演的一部连续剧， 嗯， 传闻中的陈芊芊的主题曲《时光话》。 雪压弯了窗外芭蕉的枝桠，一阵风凝结了透明玻璃上的花，你在十里外繁华望向远方孤单那，捧着一束梨花落满青瓦，烛火燃笑轩窗，阁楼谁独自梳妆，一株窗鬓如霜，未闻时光曾容让

断的在向太空放着宇宙的信号哈、嗯、这样的一首歌曲，我是会遇见你，那年1987， 心里在默念啊。 这一首歌曲真的当时就是因为一直在看三体的时候用它做背景音乐，戴着耳机在听，所以在听到的时候更多这种关于太空宇宙的一些幻想，然后不断在脑海当中会浮现。 嗯， 说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正午有星光，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时空穿越、时间穿越的那些小小的幻想，虽然现在这都不现实啊， 但是我就看到大家的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这边心里话就说，幻想去外星空看看。 对， 这是一个地理位置的穿越。 是这个呢、嗯、其实只有在时间上穿越完了以后才能够实现，对不对、 啊、对， 因为只有在未来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如果给我一个选择，我会向前看，我会往未来去穿， 哦， 然后看一看未来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这边还看到天马行空就说了，他说最好就是往前穿，穿到他幻想3000年或者6000年。 嗯， 跟你一样。 对，然后就是我们不太确定，往前你先收着点儿。 Oh. 一点一点，几年几年的来，对吧、 oh, 就是、 一下几千年出去了以后突然穿过去，发现地球呢， 哎，呜呼， 怎么周围全是黑的， 快让我回去， 太阳去哪儿了也挺可怕的哈。 嗯， 来就往回走一点吧，1999跨世纪的时候。Trace Vaughan 共同合作一首 1999 1999、嗯、想回到那样的一个年代，然后歌词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对于过去那年那些年火的音乐的歌词， 嗯， 然后什么布兰妮啊、后街男孩啊、里面的一些歌词都会出现在这首歌当中， 是我们小时候听的歌哈， 没错啊。 对，当然这边还有很想回到再远古一些的时代，比如说古代的生态环境，哎，一定很好，所以各大也非常向往田园生活。 嗯 嗯， 再往之前一点，回到那一个茹毛饮血的时代。 你说我穿多了，我给我放回去。 再跟这个大自然进行一下抗衡。但是好难、哦、 征服他们是不是？ 对对对。 还看到这边 Hello Ox 就说了，说很想带着 VR 穿越回历史各大绿茵场，拯救门 拯救门线悬案。 哎，真的是， 你把你放回那个绿茵场，你也踢不进那个球，或你也守不住那球吧。 然后不一定非得我们去守，我们就、哦、我们就看着，然后通过什么样其他的方式干预就再说了。对，也没法干预嘛、 嗯。 然后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拯救兰帕德，然后拯救英格兰。嗯、对，当时在哪一年世界杯的时候，大学刚毕业那一年。 嗯。 那一年吧，然后在我还记得是在一个酒吧跟朋友一起看的，然后当时德国队跟英格兰踢的时候，英格兰代表队，结果最后有一个球其实已经越过门线，应该是算进了，英格兰的进球没有算，最后他们就输淘汰出局了。这一个我相信在很多人心里都会有这种痛、 哦、 然后作为球迷来说，真的真的能够希望过去改变一切，所以之前我们也提到说，如果不考虑任何的去选择一个职业的话、 嗯、 我们也会选择 球员嘛， 更厉害的球员， 很多男生都是这么想的。 对，能不能多买一些装备，然后把我们自己装得强大一点哈、 嗯、 好，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很多人可能都想回到过去，有种种不同的原因啊，这边要带到周杰伦回到过去。 天在旁漫不可闪，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沉默支撑要过陌生，静静看着凌晨黄昏，你的身影去平衡，慢慢下沉，黑暗已在空中盘旋，而我呢，我看不见，也许爱在梦的另一端，无法穿过在真实的空间，想回到过去。 去的一首歌， 嗯，我们的听见 FM 中国情况聊天室看到有一点点心疼，因为很多人也想回到过去，但是他回到过去的理由是什么呢？这边看到彩虹的微笑就说，我想穿越回2018年，好像时间不是很长哈，但他说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陪伴我的妈妈，来弥补我留下的永远的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刻的体会到痛心。 对，我提到这种主题都会让人觉得心里特别的难过、 嗯、 哈。当然了，就是这永远其实 也是在提醒所有人、 嗯、 对，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 嗯， 或者说我们起码如果说工作确实也很忙，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要有更多用心然后以及设计的地方， 是要合理分配好自己的时间，尽量多的去关心你身边还在的这些人， 没错、 嗯、 哈。我们继续在选到一首歌时间节点的时候，让人觉得对于时间上的一些敏感度，我突然就想到了2012这一首歌曲，因为好像过了进入到21世纪以后，然后前几年的时候大家还在庆祝新纪元、 嗯、 然后在之后突然就说2012年那个谣言嘛， 嗯， 对，是不是会成为所有的终点， 是是， 然后很多人其实在说如果在幻想这也许是一个最终的终点的时候呢，自己的生活方式跟状态就会产生一些不同、 嗯、 好像要把生活过得更精彩一些哈。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幻想一下当时谣言满天飞的时代，5月天2012。 再没有被爱，没有大厦悬索，再没蓝色天空。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怎么的长大去追的梦，就怎么活着突然喜悦尽头，却没有一切真的去做。再看最后一眼清澈的星空，灿烂火光照下盛夏的烟火，幻想着召唤年华比的巅峰，我们这一种扶摇，却要挥霍所有天上地表的宠。我也去制造落叶的秋，覆水成覆盖清晨的冬。地球很旋转，也就装作末日，又何必等到上帝发烧？是把鱼儿的鱼换作姐的头？难道制造的招是自我的我？终于未来的未淹没日的梦，我们那是心脆弱。我是在如此感堕落，今天战争谁知道是真是梦，明天过后先大火解脱。如果你在星辰的平行宇宙，请记得我曾怎么预言

我背上包走上路时刚满十八，那个夏天特别炎热，沙草刚开了花，外面的天多高世界多大，只出现在梦里，唯一的舍不得是快要告别暗恋的他，被大都市的孤独寒冷伤害不止一次，远方的妈妈做后盾，我愿意冒险一试，我为年轻而歌唱，伴随着上升的旗帜，也曾在离别的聚会流泪，摔碎酒瓶子，一转眼十年过，琴弦落，忙碌到年末，偶尔的感伤来自聚会上的那首花田错，是否他的身旁已经有人一生相伴，我站在原地张望，亮起灯的家在彼岸，我看见好友出别人墓时他笑得多美丽，看见我的亲人终于走满生命的轨迹，此刻穷或富，甜或苦，迷茫或投入，别丢了你出发的勇敢，记得笑着回到家， 回到最初我做的梦，有着你牵着我的手， Yeah, you know that I believe that you are always with me， 把你守护在我心中，过多久我都不放手，请你相信， Please believe, please believe that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很多人会问我，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 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改变，现在由我把我心中承诺慢慢兑现，刚刚你把你的回忆对你说句爱你三千遍。 Hold up， 想到这么的空间，谢谢你们陪我，想到这爱的难忘，谢谢你欣赏我，想到这离开的人永远在我心中，想到这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爱我。 回到最初我做的梦，有着你牵着我的手， Yeah, you know that I believe that you are always with me， 把你守护在我心中，过多久我都不放手，请你相信， Please believe that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回到最初我做的梦，有着你牵着我的手， Yeah, you know that I believe that you are always with me，相信 Please believe that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儿。哪怕我的肉一般，还可能有寄生虫。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让我居无定所，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最后，我也想替上榜的动物们说，上榜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承担的后果。 请保护野生动物，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In 迷茫的时候，解惑我的梦。这种感觉是期待的英雄，霸道的温柔。登场太过耀眼。会探索的边界。 会觉察的危险，我最好的装备是紧握的信念，不确定的回忆和我是进还是退，你都会陪伴着我，就算天会黑。攻城略地和你一起 It's amazing， 全心全意爱的彻底 It's amazing。会觉察的危险，我最好的装备是紧握的信念，不确定的回忆和我是进还是退，你都会陪伴着我，输赢无所谓。攻城略地和你一起 It's amazing， 全心全意爱到彻底 It's amazing。 Amazing， Amazing。 今天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就是非常 amazing 的一个话题。当然了，如果你真的能够穿越到某一个你想去的节点，无论是时空的还是物理空间还是时间空间，都会觉得哇，那是真的 amazing。 对，没错。 我看到这边想改名就会说了，我很想穿越回去看看，了解一下过去的事情，但是不想改变任何事情，怕引发蝴蝶效应，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 就是不想动脑子呗。因为这样，对，有很多电影都是讲关于时空穿越，它也许这一个设定然后产生所有的悖论的时候，有些严谨有些不严谨，但是怎么样去判别的时候，有一些电影它甚至在里面专门给你讲了，如果你打破了一些这个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有一部影片叫做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Time Travel， 关于时空旅行的热门问题。 嗯， 在里面通过更有趣的一种方式教你来如何避开有一天你进行了时空穿越之后产生不良后果。 好像这个事儿很容易发生似的。 是一个喜剧影片，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在里面也许会给你先支一些招，为未来的时空旅行做好准备。 这个确实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哈。所以我们这边还有位听友就修修一修就说了，说我也想去亲历一些大事件的节点，去亲眼见证一下，但是我不会告诉当时的决策者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我只想看一看，不然弄不好我还被拖出去砍了。 对， 他是知道这样的后果的， 砍了。对，其实最好的一种方式大家都是能够想象的，就是像 Hello August 带着 VR 穿越历史，但我不确定他是说带着 VR 设备来观看，还是真是要带着 VAR 这种门线技术 穿回去。 甭管怎么样，就是穿越回去了以后，我们仿佛置身其中，但是我们又不在其中， 那是最好的， 很 安全，很神奇 的一种样子。 所以这边也可以问问大家，大家可以想想自己如果能穿越的话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小娃哥就说了，是做了个梦还是喝醉了， 对，还是怎么着，就像巴不得爸爸突然掉一坑里，摔了个跟头， 以疼痛的方式， 都可以哈。来，希望各位如果有一天带着这个幻想能够实现的话，能够如梦所期啊。 一路一行脚印，穿越过泥泞，挥汗如雨的身影，为明天而奋力。信仰坚定，播种在心里。这一刻，我无所畏惧。我们自信奔驰千里，阳光追逐着背影。这一路荆棘接力，向未来紧握在手里，争斗。 我们怒马鲜衣，做最勇敢的决定，将烈火在心里点燃，我们不悔的青春。 毛不易的一首《如梦所期》啊， 嗯，当然我想穿越的话，做个梦回去是最方便的。 对，而且就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一睁眼就醒了， 哎， 一切都在梦中，特别的好。 对对对，是、 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醒不太回来的，之前《哲人王后》，然后里面不就是，忍者啊，不小心摔过去昏迷了。然后最后就一直躺在病床上，一方面要兼顾穿越回去以后就穿越到过去发生的不如意，一方面还要兼顾这边 现实生活中我的身体、啊、 现实生活好像突然出现一些身体不适，家人就觉得说要不然放弃了还得回来，别别别太累了， 保留着哈。 对、啊、 对，我这边还看到无名之前就说了，说怎么样穿越呢，他希望有时光机，因为他想去到1940年看看爷爷的模样、 嗯、 他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 哎、 想和爷爷聊聊理想，聊聊人生，哪怕只有5分钟。 哎呦， 嗯， 想这太难过了。 对， 就因为想要去回去到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嗯， 一定心里抱着是避不开最终的一个结局跟结果的。 是， 对，所以就抱着这一种心情回去的时候，那种沉痛，但是却让人觉得说，哪怕是短暂的， 嗯， 这种交流都是美好的。 向爷爷致敬哈、嗯，也希望自己能够接受战争的洗礼，回来以另外一种方式报效祖国。 来，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萧亚轩，《穿越时空遇见你》。 有个女孩正在那想念，转身脸目后、哦哦、面带羞怯回头，清秀女子轻佻柔美的说，伸出衣袖带我走，时间追风逐月想停留你身边，让翻地儿压飞依附在你身边，别问我的心到底属于谁，两种时空相见带我到另一段有你的世界， 带着一些似曾相见，不可思议般出现，四目相对仿佛是缘，转身脸目后，面带羞怯 时空遇见你， 送给刚才， 对，更多的幻想都是我们穿越回去遇到的是另外一个人， 对 对，然后也有朋友提到，就是穿越回去以后遇到的是自己， 特别想遇到过去的自己，想回到高中哈，这是泪落心田说的，说要告诉那时的自己，一定要奋力学习， 对， 这种话好像我们经常看到哈，我哪怕不聊这个话题， 对。我们经常就在想说，当年多少人苦口婆心的对我们说这些话不管用，以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就算自己回去了再说这话能管用吗？可能不太行。 那得多么耳提面命的天天说呀、哎、 对对对，然后就无非回去以后可能要铺展一下现在的生活的状况， 嗯， 你真的想这样吗？ 或者你回去取代了过去那个自己，你再好好学习，你看看你能不能， 哦，这个太恐怖了，这如果拍出来一定是一部非常阴暗的 灵异片，是吧？ 因为那个什么有一个电影叫这个叫致命魔术 啊、哦、 当中就是他并不是穿越， 嗯， 而是说特斯拉发明了一个可以无限复制自己复刻自己的一个技术。 哇、哦、那这么听起来就毛骨悚然。 对，然后他在一方面现在舞台上的自己消失的同时、 嗯、 有一个新的他被复制出来、哦、为了延续这个伟大的魔术不被揭穿，他就要每一次牺牲现在当下的自己。 天哪，我真的浑身都不对劲了。 对， 我牙齿都打颤了， 是不是？ 想 想，所以你 想 一想回去以后说我取代过去的自己，那过去自己你把它怎么办？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到此结束， 好 不好？ 我们不聊了、好不好？然后同时我们再放上一些带有诡异气氛的歌曲。林俊杰，对，这也讲到了说、想回到过去看一看，是不是？ 嗯， 木乃伊，谁都很好奇当年在埃及发生了什么哈、来自林俊杰的这首歌曲。 保持着生命，敲也敲不破，连世界都忘记，你一直唠叨着所谓真理，抹开了心只看到我不是大忌，要我解爱虽然他不该，如果看不开我怎么活过来。爱木乃伊的心在烧，金字塔里闷到老，也许我自己太在意，被抛弃无法忍受，黑暗的沉默不羁，木乃伊 希望慢慢熬。我鼓起最后的一份力撑下去，相信这爱就在我醒来的新世纪。生命跳也跳不破，连世界都忘记，你一直唠叨着所谓真理，我开了心就看到我不是他的记忆，要我解爱虽然他不该，如果看不开我怎么活过来。爱木乃伊的心在烧，几次大力闷到老，也许我自己太在意无法忍受黑暗的沉默孤寂，木乃伊的心在跳，抱着希望慢慢熬。我鼓起最后的一份力撑下去，相信这爱就在我醒来的新世纪。 萧亚轩一个师傅调教出来的，对，然后都是有这样的前奏跟尾奏哈。 我们的幻想还在继续哈，包括王维刚才自己也说，如果回到，因为正好看到我们有一个留言，就说想回到初中重新选择。我说，哎呦，这和我们过去的所有的话题不都连起来了吗？ 对， 以前也会说，我如果回到过去，回到初中、高中，什么填志愿，你会填哪个？王维就觉得说，我可能就不学现在这个专业了， 对， 这个这一行干过了， 对。然后试一试，因为毕竟很多时候穿越完了还可以再回来， 是是，你就想着还能再回来， 再干完别的，对，再回来以后打开麦克风，我刚才做了个梦、啊、 就是没关系，过去穿回去要是失败了也不要紧哈，回来继续做自己。 对对对，嗯，是。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想到了一个电影叫救世主， 嗯， 李连杰的那一个影片， 穿越到不同的时空和自己干架， 那是平行世界， 嗯， 然后他都要到那些世界以后消灭，因为他有正反两个李连杰， 嗯， 反派要消灭其他的李连杰，自己就能获取力量，特傻的一个电影。 但这个题材大家觉得还挺新颖， 我小时候喜欢的不行，上初中的时候专门买了一张碟珍藏，现在还在家、 嗯、因为我也很喜欢李连杰，所以我 很 喜欢、嗯、 对对对。好吧，这个今天我们跟各位畅想了这么多、 嗯、 其实就算穿越时空的话，我觉得也是对于自己现在脑海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调剂，一个放松， 就偶尔的逃离、啊、逃离现实生活。 对、 嗯、 目前都一切不切实际， 对， 幻想一下就好了，但是不能逃离现实。 所以节目快结束了哈，该穿越回去穿越出去的赶紧穿越回来哈。 没错啊、 嗯、 好，我们这个欢迎各位明天继续穿越到这一个时空跟我们相见， 没错， 好不好，在中午的十一点的时候，然后明天我们会有相应的福利的送出，刚才月份牌哥哥也提到了、 嗯、 大家翻翻他的留言好吧、 嗯、 好，接下来您能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春， 明天跟各位见，拜 拜。 温热请别难过，再靠近我唱歌，每一次相遇不知两种结果，这两份爱已化为一丝执着，还像曾经那样简单，感情看见你就能看见自己，可能是前世在过去着力气，得以换来此生默契耳语，缘分从来无声无息，却有迹可循。